好姐妹，怎么你连为姐都信不过吗？ 这 你若不讲真情，那我也就不管了。 姐姐姐姐， 那你说他到底是谁？ 他 是何人？ 这 你倒是说呀，你倒是讲啊。 他们是属于 谁？ 属于姐姐之人。 那轻浮的女子，但不知那沾花惹柳之人，她是哪个？ 你 可笑，她事到如今不肯说实话，还要来装腔作势，动辄起了心疼啊！石榴开花悄无声，春风落是乱如花。到如今一枝石榴，暗指此我，问问你呀、啊。我老老实实。 想来，柳树开花，秋风多事，石榴结子，花秋子。啊！哎，大小姐，你这是何意呀？ 先生，你的心里还不明白吗？ 啊，莫非你心事我？哎呀呀，大小姐，天之情爱地之情，我若有歹心，遭雷轰。要说世上有情因是你永远在我心中，旁人胡说我不论，你不该如此这般叫我无意之中，求人我是个他来不可以不，我愿意死多么好人生。 先生， 哎，身孕不可再逼他了啊！ 就是他爹爹回来也不会饶恕于他，不如我们母女一块儿死了吧！ 哎呀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哎，老夫人，哎，二小，哎呀，这 怎么办，夫人？ 哎呦，我老夫人，既然如此，就让我陪同二小姐到乡下暂避一时，可使得呀？ 住口！小女不轨，与你何干呢？ 哎呦，我有过失啊！ 啊，你有过失？ 哎，我，哎呀，你就应允了吧。 莫非那歹人就是你？ 啊，我！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就让我二人去吧。 先生，我求您，母亲，你就高抬贵手，让先生带妹妹走吧。 先生， 老夫人， 这不可呀！ 老夫人，你就应允了吧。老夫人， 官人 娘子， 哎呦，瞧啊，分

三清真，听话尽是梦中人，日思夜想唐僧们，今日公堂会清明。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？ 大人，可惜他爷爷两条花冠，情意相投不心意，久违没能两。 委屈

是我心爱人，不太我有梦不能空，小姐 知道。 内心欢喜也放弃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，一杯强举不忘语，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日流离的流离这样相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来的一路的变作两手走，当初家长的身旁来接着走把你到走，为了风路飞天翻地不归真走，王子良意快不尽，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